好，嚟到第三节啦， 好， 系、哎、各位又不厌其烦讲多次啊，因为咧我哋发觉每一节咧都有唔同嘅， 系想见到呢会就快啲报名啦， 系啦，同埋 Alex 啊，咁咧就我哋咧，因为8月18号咧有个网聚啊， 系， 咁我哋个网聚咧，咁啊我同 Alex 喺度嘅， 系， 嗱，咁咧就嗰个网聚咧，我哋咧依家有个新搞法咧，就系、是、我哋想咧搞一围咧系军武器言嘅围，咁咧就成围大家咧就唔使讲其他 topic 噶啦， 系唔好带枪出席啊，犯法噶， 系，或者你收埋佢，唔好露出嚟，露出嚟都系犯法嘅， 唔好露鞋啊，咁当众露鞋啊， 系啦，好危险嘅，嗱咁咧，所以咧就军武器言一台。咁我哋咧有啲军事 topic 倾下偈啦，开开心心系嘛，把酒言欢啊，玩一晚咁啦，好嘛？咁啊818，如果你要报名咧，记住咧就喺翻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 系啦，军武气言 Facebook 入边，你 PM 我哋啦， 系啦， 信息我哋啦， 系啦，摆低 contact 咁样啦，系啦，咁咧就 Alex 嚟揾你噶啦， 系啦， 好嘛？好，咁我哋又讲翻呢一节啦。咁呢一节咧就第一个咧要 J 咩咧？就要 J 咧又系嗰个暴风雨啊。 系 记得咧，我哋咧之前个礼拜讲过咧，冇得唔 J 噶嘛。 哇 ，J 成节啊！我哋上个礼拜 系啊，因为咧呢部机点解要 J 咧？首先嗱，讲到六代机咧，老实呢、这个世界咧，除咗美国够胆讲咧，真系老实冇一间公司够胆讲呢个六代机。佢啊真系巴闭啦呢间嘢，得唔得？咁咧就啱啱咧喺嗰个范保罗空展入面咧，佢够胆咧摆架模型出嚟。嗱，其实你有模型好有诚意啊嘛。 系啊， 佢仲要系一比一啊嘛。 系啊， 系咪？咁呢个模型，咁咧就直头上面都坐人。 系坐落去噶， 好鬼巴闭噶。咁咧佢个设计咧系几新颖嘅。 即系话俾你知，架机三年之后飞得噶啦。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三年到啦，系嘛？即系佢话佢2035咯。 系 咁，如果你当依家都大概都要差唔多廿年噶啦， 系啊， 嗱，咁啊2035年，咁咧佢直头个定位咧呢部唔系五代，系六代机，咁六代机原因因为佢系可以无人嘅， 系 可以有人可以无人， 系 咁咧，如果大家有印象，记得我同 Alex 咪有个预言嘅， 系 就话咧呢部机咧其实咧就应该出咗之后咧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他要跟法国和德国冚过，因为他要脱欧嘛。 系， 他就要跟法国、德国冚。 咁达索同埋个 Airbus 都开始研发紧个五代机嘛。 系啦，咁都仲系五代啫。 五代啫， 但佢就一嘢超越佢。 系啊， 六代咁啊，英国即系可能有个专业同自尊喺度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咧理论上过啦，话将呢部机咧同 F-35合作。 系， 即系咧 F-35填到去冚我填。 哦， 咁咧当然啦，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讲过咧呢部嘢劲在边咧，就劲在佢有雷射武器噶嘛， 系啊， 佢唔系净系射导弹噶嘛， 系啊， 入面又有内仓， 系啊， 甚至乎啲人话佢可唔可以指挥无人机？ 我惊佢太阳能电筒嚟嘅， 我都有啲惊，即系佢讲到就好鬼劲嘅。咁另外咧，如果大家有睇咧另一个网站都有啲出名，叫做 Diplomat， 咁呢个就外交家啦，即系咁译啦。咁咧就话咧，直头日本一个防卫大臣小野智五典呢个应该都听开噶啦， 系， 咁咧就直头咧。是去到伦敦嗰边呢就揾，即係点解呢，大家知道日本呢好耗五代机嘅。日本呢佢最驚嘅嘢就係佢啲 F-35 呢佢虽然係好，但 F-35 始终唔係自己㗎嘛。 同埋佢嗰个航程唔够远啊。 係啦，咁变咗呢就佢做唔到呢啲咩呢，就做唔到啲空优嘅情况啦。其实呢 F-35 个问题就係佢本身唔系空优战机。所以呢永远呢你对住歼20呢，你硬系觉得呢如果打系冇乜着数。 我觉得好打过歼20嘅。 其实一定好打过嘅，系日本人系追求完美噶嘛， 系 即系佢会觉得 佢完美地打低嚟啊， 系啊，即系完胜嚟嘅，你冇得你一你冇可能赢我， 你冇筹报，你打完你一架 J-20，跟住我第二架 J-20我都要打赢佢， 系啦，我净系要144-0嗰啲，咁所以咧佢就咪睇中咗 F-22 咯，144-0 系。 最要记住啊，系 F-16 啊，唔系 J-20 啊，咁咧所以咧相对嚟讲，佢依家咧就周围揾 partner 嘅。大家有印象咧？之前咧，波音咧就系谂住设计部机同佢冚啦。 系 咁啊 ，Lockheed Martin 就话将 F-22 就沟 F-35。 系双引擎版。 唔好意思，记错咗，系Northrop Grumman 就话佢要设计部机。 系 Y-23 嚟噶嘛？ 系啦，就是、Y-23翻版啊嘛。 系啊。 咁而家咧就呢个又揾日本，就话喂，不如我同你倾下啦。如果你真系想做五代机、六代机，我哋帮你搞咯。直头我帮你设计过。 呢、這个咪第一次大战之前嘅英日合作。 英日同盟 系咯， 系啦系啦。咁呢个就当然大家就会幻想到就系日本人系应该全国亚洲最成功西化国家啦。 系 应该日本人其实觉得自己系黄，即系点讲咧？系黄种嘅白人。 哦， 即系佢哋应该系 banana 脱亚 入欧，黄皮但就白心嘅， 白心系啊， 系嘛？同埋大家你发觉咧，日本人嗰个西化嘅程度系嘛？ 系， 即系你见啲西装咧有日式西装啦， 系 西餐有日式西餐啦， 日式西装就系最 original 以前英国佬着嗰只， 系啊， 系啊。 即系一个叉， 系啊， 开眉嗰啲， 系啦，你仲戴高帽， 戴高帽， 系啊， 佢哋又跟到 classic， 跟住仲要有支拐杖。 哇！是的， 是的，系啦。 O、OK, K， 所以咧系好鬼型棍嘅。 系啦， 咁啊讲翻啦，嗱，咁咧依家咧听讲航空自卫队咧，佢话要100架。 系。 咁嗱，老实啦，100架，你觉得开一架机，你觉得佢卖几多钱咧？我谂1亿就走唔甩噶啦。 1亿唔得啊！ 一亿走唔甩啦嘛，唔系，咁佢而家连一部机都出唔到，咁应该价都开唔到嘅。 O K， 咁但我哋照顾啦，起码同 F-35要平头啦。系。咁啊1亿啦，咁日本最紧要有的是钱。 系。 佢自己装一架2亿啊嘛。 系。 佢都装，咁如果你要100架，佢开1.5亿都冇所谓噶。 系。 咁啊赚你净代你150亿。咁所以咧 ，suppose 咧，如果你净 俾一订先啊， 喂，如果日本啊，好似印度咁啊，我先科水俾你研究啊。大家记唔记得咧？呢单嘢咧，首先有20亿英镑浪底嘛。 系。 20亿英镑浪底，如果日本人同你讲好啊，我又俾20亿你浪底啊。 系。 哇！如果咁样40亿一开波咧，其实相对嚟讲咧就好傻噶咯。 系。 咁所以咧，今次咧呢个开发咧，有冇可能系呢个 BAE 牵头？然之后咧就，因为佢入面仲有阿里安纳度，即系嗰个。意大利整嗰个直升机嘅话，嗰啲咧 唔系议员嗰里嗰立 度，嗰个肥仔 唔系迪卡俾我啊， 迪卡俾我啊，就 MBDA 即系整流星嗰个飞弹嗰、那个，咁咧就所以咧，如果一咁样加埋落去做咧，嗱日本仔有样好啊，就佢、 是、 做啲电子嘢做得好好， 系系啊， 咁如果你可以沟埋日本啲电子，咁嗰个无人机嗰个位置会唔会好啲咧？ 系。 咁可能，同埋咧， 边个拍膊头咧？我电子系靠你噶，我副模型嚟嘅啫，唔飞得噶， 系、啊、 靠你。 系啊，同埋咧，仲有个就系日本咧，依家咧，如果大家记得日本有一架 F 2战机噶嘛， 系 F 2战机其实系翻版 F 16，系 咯。 但系你知唔知其实嗰部机系比 F 16大少少， 系啦、 啊，但系特登有啲唔同嘅， 系 特登有少少唔同。咁咧，依家佢哋话咧 F 2呢部机够啦嘛， 系所以 F 3 而出 F 3系啦。咁 F 3咧，依家咧就已经有标书啦。 系。 咁标书咧又系啦 ，BAE 其中一个啦。 系。 跟住咧，你话嗰啲咩空巴啊， 系啊， 达苏啊，嗰啲又嚟啦。 Lockheed Martin。 Lockheed Martin 就冇得走噶啦。 系啊。 跟住咧就波音一定有啦。 系啊。 Northrop Grumman 又嚟啦。咁所以系大运战。所以咧，日本呢、這个呢、這个水域咧，唔好系水域，即日本呢条水，呢条水。 大客仔。 系啦，大客仔就系人都想要嘅，系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呢单嘢究竟英日可唔可以再做一次同盟咧？咁我哋就即係大家关注 咁要着返70年前啊，嗰套投降日本仔投降嗰套英式嗰套日本个西装，然后同英国佬一齐而家签约嗰个情形应该好得意。 应该一模一样。 呢个情景好得意。 嗱有机会 Alex 铺上俾大家睇啦。好，跟住另外呢我哋继续讲日本㗎嘛。咁日本呢佢近排呢就即係佢哋个防卫省啊。咁佢哋就公布一啲研究成果。咁研究成果呢有一样嘢呢就竟然呢喺我哋国内同胞呢引起咗佢哋注意 喎。 即係嘢叫做电磁加速系统。咁另一个呢就叫电磁脉冲生成基础技术。就咁听就好似唔知咩。 哇好日文汉字啊。 係咪其实即係咩呢其实即係呢研发緊一啲嘅我哋叫电磁轨道炮嗰啲嘢最基础设施。听住我哋讲系基础设施， 系 即系咩咧？就系、是、做紧啲咧最基本嘅研究先。咁咧，如果咧你要做到去电磁轨道炮咧，系有好多实用性嘅投入嘅。 系 咁咧，就当然咧就唔系净系咧一段片咧。我同阿力睇过啦， 系 就真系原装日文嘅， 系 系啦。但系最好就佢有 Google 嘅翻译， 系翻译系啊，有咁啱 subtitle 嘅字幕系好， 仲可以揾到广东话 好准确嘅中文。字幕系 好古文 feel 添， 好古文 feel 用咗日文嘅， 真系中文差啲睇唔明啊！咁咧，我哋咧就睇到咩咧？就睇到讲电磁轨道炮。喂，你觉得话有咩 feel 啊？ 有 feel 一赤透一听嗰啲呢啲咁嘅，睇到呢个科技片，仲要讲日文，仲有少少日式嗰啲音乐，我梗系谂起高达啦。跟住再睇落啲，咦？今次系咪啲超级机械人大战啊？跟住再打落啲，咦？系咪嗰啲咩 S 跟登之？generation 嗰啲咧， 系 跟住战棋 game 嗰啲咧， 所以好鬼怪嘅，你好似超人打机嗰啲样， 好怀旧。 咁咧，因为佢嗰啲嘟嘟研究所装备研究所，啲光子力嗰啲咧，咁咧佢讲开咧嗰个防卫省啊，陆上装备研究所，佢近排讲嗰个分析咧，就嗰个系统其实就好细、好微型嘅。咁但系咧喺大陆嗰啲媒体，咁大家知咧，通常大陆媒体咧就会踩人噶嘛，但系佢都赞人咧，一定系坚嘢嚟嘅，就话佢咧嗰个体积虽然好细，但系咧乜嘢都齐。即系例如咩咧？话佢哋嗰个电磁加速系统有，电磁脉冲有，咁呢两个咧，大陆入面都试咗无限次嘅。咁咧，大陆咧就话佢哋依家咧已经试到可以摆上篮啊嘛。咁而当然啦，你见日本呢个咧，我哋幅图你睇咧就唔梗系有排都未装到上篮啦。但系当然啦 ，Alex 咧头先又唔具提咗我啦，就话你有冇见过一个好有诚意可以穿几十块钢板嘅一个 一段片，系，跟住我话咧系，好似咁多事都净系得一个做，就系、是、BAE 啫， 系咯， 从咁耐都得 BAE 做到啫，其他都冇噶。大陆虽然话有支炮。 系 未射过噶嘛，即最多得佢哋内部有啫嘛，我哋睇唔到噶嘛，咁所以咧个可信性就变咗系难啲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呢单嘢咧就睇下你觉得日本呢个有几坚啦。咁我哋就觉得日本呢个咧，嗱你就睇段片咧，通常呢啲电磁轨道炮咪有支炮嘅，咁嗰支炮咧，即你见咧美国佬攞咧都有啲吃力嘅，因为佢都有几 kilo 嘅，咁当然同传统炮弹争好远啦。咁咧，但日本嗰个咧， 好似啲弓字节咁，人哋嗰啲即系成十几寸长嗰啲咁怼落去嘅。 但日本嗰个咧就好幼， 好细粒嘅， 好细粒嘅，系净系一只手两只手指可以捉到嘅。 我冇两粒 AAD 咁大粒到。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识睇咧，你都觉得佢应该个功率啊，样嘢都系好，即系佢即系实验机咯。 系啊， 就未去到应用咯。系啊，即系话射穿钢板嗰啲咧，我谂有都好少咯。 系， 同埋咧呢单料咧，你会再睇到咧呢、這个世界有啲咩国家研发紧咧？土耳其咪研发紧噶。咁、哦、土耳其嗱，土耳其研发到我觉得唔奇怪。 系， 因为大家记唔记得咧？土耳其最中意同边个拍咧 ？BAE 咩嘢？ 咁 BAE 咪就系搞电磁轨道炮噶嘛。 哦。 咁佢发觉喺美国嗰条水唔得，可能系土耳其啦。 哦，系 呢啲叫搞套啊，就三忽嘅。 系，譬如英国佬不嬲都系知个。同呢个奥图曼帝国系鬼混开啊，系咪？ 鬼混开噶， 系啊， 哦，有条路啊，有条路嘅。OK， 咁另外咧就当然嗱，大陆有啦，大家知唔知俄罗斯都有嘅？ 系 啊，俄罗斯，但系俄罗斯咧呢样就唔劲嘅， 系四个字啊，相对落后啊， 相对落后。但系 Alex 都有啲英字话咩信过， 系啊， 俄佬啲系信过， 好信过啊，系啦，啲嘢真系，你总结四个字， 系啊。 很想要吧， 要吧，所以咧，俄罗斯应该都系唔得嘅。咁所以暂时咧，好似叫相对领先咧，就应该系大陆， 系啊， 同埋美国。但其实咧，就算讲到大陆，我哋都唔知嘅。我哋暂时得一段片睇就系美国嗰个 射出先知啊。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美国系失惊无神，听日同你讲，哦，我哋得咗咯。三个月后装美军队咁样吓，跟然之后嗰、那个朱雅特级，哦，无啦啦有咯。咁所以咧，有時 唔係可能殘荒埋嗰套戲，嗰支係真嘅嚟，已 經嗰支係真嘅啦，嗰支重科幻，即係金字塔度射翻落嚟啊嘛！哇，嗰、那個科幻 一聲好 變形金剛都要散啦，因為狂射外星科技夠你打真勁啊！嗰、那個真係好 J， 我第一次覺得原來美國佬咁 J 都咁勁嘅可以。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下咧就英国，咁英国咧嚟，佢咧嚟紧咧，佢就有架、即系有架攻两栖攻击舰， 系， 咁咧就去咗呢个东京啊， 系， 系啦，咁去咗东京，咁咧有啲咩意义咧？因为咧原来咧咁多年嚟咧，其实好多年噶啦，咁咧英国咧基本上咧都冇啲好大型嘅船咧去咗日本 啊，脱欧啊，英日同盟啊，要恢复呢、這个， 可能真系英日同盟、啊，咁依家咧就有架22,000吨， 哇，都好大架、啊， 系好大架，22,000吨、啊。咁呢架嘢呢係計呢個嘅伊麗莎白女王號，即係最重呢架㗎啦。係啦，22,000吨。咁呢架嘢叫 Albion， 即係我哋叫中文呢可以叫聯合號。嗱，台灣亦都核突啲嘅咩亞爾濱，我唔知呢啲嘢。一個意思啦，聯合號。咁呢架嘢呢就是、英國皇家海軍嘅旗艦嚟嘅。 系 啦，甚至乎有时咧，我哋叫呢啲做咩？叫指挥啦。 哦，20,000几吨啊，等于以前嗰啲咩无敌级啊，嗰啲咩皇家方舟号嗰啲咁嘅。 系啊，咁大噶啦，系啊。同埋咧，大家你记住，呢啲两栖攻击舰最劲系咩咧？就佢真可以起降到 F-35B。 我说得到。 咁所以咧 ，F-35B 咧嚟紧未摆落女王号嘅。 系。 喂，老实啦，如果女王号摆唔切。摆呢架得噶， 系啊，流水噶，顶住先啦。 系啊，因为佢咧有个滑台噶嘛， 啲滑台。 啊，讲开咧， 呢个唔使滑台啦，系嘛？呢部有滑台咩？ 呢部嘢又滑台，如果装应该装到嘅， 系 咩？ 咁大一甲板佢又， 都同埋最过瘾嘅咩咧？最过瘾咧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睇环太平洋军演咧， 系 澳洲今次咧系继美国之后第二多兵力嘅， 系 系啦，唔系日本，唔系韩国，系澳洲。 哇， 澳洲系不能睇笑嘅，而澳洲咧佢咧有一架军舰。叫做阿德莱德号， 系 嗰架嘢咧就真系可以摆 F-35B 噶。 边个做嘅？ 我怀疑系澳洲自己做 的，澳洲自己做， 因为澳洲都有佢军工能力嘅。 哦， 咁咧就呢部嘢咧就依家台湾你知唔知睇中咗 啊？系 台湾睇中咗咧，就想招标，然之后喺台湾自己做。 哇！依笠咗个 design 自己做， 系 买个 design 翻嚟自己做。 因为佢话哇呢部嘢好先进。同埋佢觉得最紧要就系咩啫？因为佢唔系美国佬直接攞货咧，就冇咁烦。 咁日本仔咪好唔开心咯？ 日本仔啊， 日本仔佢做呢个两栖攻击舰，如果卖俾日本，卖俾台湾啊， 系咯， 可能佢又唔肯卖俾台湾，我系怀疑，所以咧好难。 唔肯俾你做啊，澳洲肯俾你做咧， 澳洲肯俾你做，系啦，可能系，咪听讲咋都系，即系呢啲消息。 咁咪中意台湾有航母舰咯？ 喂，如果你台湾摆到，然之后因为台湾可以买 F 18的话，咁点算啊 ？F 三五 B 都系 F 三五 B， 第一时候都唔得啊 ，F 三十五 B 系啊， 哇，如果咁好劲， 系咯。 咦，咁辽宁号可以翻屋企噶咯？ 翻屋企， 零一 A 都可以翻屋企。 我嚟探你， 哇！嚟探你可能随时损手烂脚噶。 嚟探你，边个损手烂脚先？ 咁梗系对家打你啦。呢个就应该照底就你嘅 J 十五，你嘅 J 十五就问水啦嘛。依家 嗱 J 十五我俾你降落啦， 我喺嗰边降落， 喺边个？俾我喺呢个降落。 喂，但系人哋冇缆索噶。 啊 因为人哋垂直起角噶嘛， 唔紧要啦， 冇缆索噶，点搞啊？ 我都冇谂住成功噶啦， 炒落去，唉，真系大镬。诶，讲翻呢部嘢先。嗱，而家咧呢个咧 ，Albion 嚟咗啦， 系 有啲人话点解要嚟呢架嘢咧？系帮女王号铺路。 哦， 我嚟咗先，我唔好一嚟就女王咁震撼。 系 我呢架嚟咗先，震撼弹，跟住下一剂咧就女王过啦。 系啊， 咁就冇咁震撼，咁咧就大陆就好落台啲。 你今日本整架天王号边度？ 好劲啊！ 系咯，整个明治号， 明治号 冚你呢个女王号， 跟住裕仁号， 系裕仁号，系啊。 嗱，咁咧，依家咧就讲咧呢部嘢停靠啲横须贺，你知呢个军港啦，日本第一军港啦。 系啊， 咁咧就理论上咧，同列根号咧就隔篱嘅啫。 系 系啊，即系英国同美国两兄弟咧，终于摆埋一齐啦， 摆埋一齐啊。 系啦，咁咧依家咁讲，如果下一剂咧女王号同列根号， 系 咁释放一个咩信息俾北京咧？ 系。 咁呢个就大家值得大家换味嘅一样嘢嚟嘅 吓，呢个我知道佢啦，男女授受不亲啊，唔好黐埋嚟啊！ 好嗱，呢节嚟你呢度先。 好。